小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图。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疆图的系列节目。眼镜是很多人生活中离不开的用品。80多年前，大明眼镜就开始用专业的技术为京城百姓的双眼服务。当年的高科技验光配镜仪器，如今成为了具有珍贵历史价值、怀旧人文情节的老古董。大明眼镜是如何成为百姓信赖的老字号？今天的大明眼镜又面临着怎样的转型和发展呢？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疆图系列节目今天带您走进大明眼镜，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明眼镜的国家高级验光师秦英瑞，秦先生您好。 哎，各位听众好。 哎，欢迎您来节目当中做客。还有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的营运总监张宏伦，您好，张先生。 广大听众好。 嗯，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哈。我跟这个秦瑞秦老师，我们俩真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哈。早年间做人物访谈的时候采访过您， 对， 现在还一直这个服务在一线哈，特别的不容易。说到这个眼镜是哪儿发明的，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眼镜它是一个舶来品，而且是近代才出现的嘛，所以呢，是不是就是咱们国家是出现的比较晚，所以先请二位来跟大家说一说眼镜是什么时候在咱们国家出现的，尤其是这个大明眼镜到底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创立的呢？ 眼镜的最早发明应该在眼镜行业也争论不休。最早呢应该说在咱们国家比较有记录的应该是宋朝就应该有了。应该 宋朝？ 对 啊，真的吗？ 宋朝就有 哦。 后来呢就是眼镜行业的人呢比较推崇这个，由于爱国情怀，又追溯到春秋时期，告诉从墨子书上追查到，就是利用一种这个水晶磨制的光学晶片，就是相当于现在咱就所说呢放大镜，这样呢又把历史又朝前推了。 我天哪， 春秋这样呢就是，但是现在呢一般呢在国外的眼镜史上推崇的是意大利，就是记录的意大利。在咱们国内呢一般的宣传是亚洲这块，咱们宣传是中国最早发明的眼镜。 当时说意大利是叫是阿尔玛托的光学家和一位生活在比萨市的这个意大利人，这个斯皮纳哈。 对对对， 是他们是1289年的时候， 是 这是这国外历史，但是这个历史现在也不是很好考证了哈。 对对对， 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玻璃工匠。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美国的发明家说，这个富兰克林他本身又有近视又有远视，所以就1784年说当时是发明了远近视两用的这个眼镜， 双光的 啊， 双光眼镜。 但是咱们中国人其实刚才这个您也说到了，用眼镜的这个历史其实也很长了。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眼镜它真正成型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戴的，就是引进到咱们这个中国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说从宋朝的记录上来说，那时候眼镜呢 就已经有这样戴法了。 它不是戴，它是叫那时候叫单照。单照呢实际就是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放大镜， 有一个手柄， 嗯， 拿着用。有的人呢，或者是拿一个绳拴上，就是为了方便，携带拿着绳去这样用。 我们看古装剧头有拿一根棍儿支着一个镜片一样看着哈，最早其实那会儿就有了。 是这样的 啊、那咱们这个大明眼镜呢，来说说大明眼镜的历史吧。大明眼镜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大明眼镜呢，创建于1937年， 嗯， 10月12号。 嚯、这是非常的准确的日子哈。 因为当时呢，从那个当时的这个报纸上呢，就是记录下就是大明眼镜公司开业。37年呢，正好是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等于日本人呢进了北平之后，那会儿北京还叫北平，啊，最后呢把有一个商会看上大明眼镜的这个铺面了， 嗯， 等于这当初的大明眼镜呢是在王府井呢，王府井就是现在盖新东湾的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叫风光照相馆的， 哦， 大概是在 老北京人会熟悉哈， 菜场胡同的这个对面， 嗯， 啊。后来日本人这个商会看上大明眼镜这个铺面以后呢，就把大明眼镜给赶出去了。 嗯， 给赶到了菜场胡同9号，是抗战胜利后呢，才把这最后才把这房子归还给大明眼镜。 嗯， 经过呢，就是经过这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 嗯， 社会主义对这种工商业的这种资本改造，采取这个赎买政策，把这个大明眼镜呢并入这个国有企业。 嗯， 啊，国有企业呢，经过5-6年，这是5-6年大跃进的时候啊，到了57年、58年，其实那一开始呢，就是像同仁医院。 嗯， 同仁医院呢，当时它有制景车间，它有制景车间呢，当时呢，就是说，大跃进的时候呢，就是说把这个制景车间呢就全都给划归给大明了。 嗯，同仁医院的制景车间 对 划归给了大明。 对， 嗯， 后来呢，这些个就是同仁医院这些个老的职工，这些个技工什么的，都是从我们大明眼镜退休的。 哦， 后来呢，95年呢，改革开放以后，同仁医院呢又重新建立了一个这个培训中心， 那就是一个新的了。 对，就是、 对他们把原来的字号给用上了，但是成立了新的。 对， 但实际上他们最早同仁医院的那些老的那些技师都是在咱们大明眼镜。 对对对， 他 是1956年公私合营，当时北京市呢就是为了统一规划这块呢，把这个北京市所有的眼镜行业进行了划分，这样呢合并成了4家，西城呢就等于是留了一个京艺和明明，南城呢宣武这块呢就是统归呢叫晨光，划归到晨光。 嗯， 东城这块像过去的什么振华眼镜店啦，孙若良眼镜店啦， 嗯， 还有同仁眼镜制景车间啦，凡是就是过去一些这行业眼镜行业呢统归的划整到这大明眼镜公司合并了。 嗯， 就这样呢，所以就说大明眼镜之所以有后来的名气这么大， 嗯， 也跟这个过去这是历史，跟它的历史渊源有关系， 嗯， 等于把这个东城呢，所有的致敬的制眼镜的精英，划归到一块儿了， 嗯， 所以它的规模和这个技术都是空前的，就是发展， 嗯， 这样呢，造就了就是大明眼镜的质量， 嗯， 和信誉，传承下来，这样，所以它有一定的历史，应该说是。 二位在大明眼镜时间也很长了哈，秦老师都多少年了得？ 将近40年。 将近40年了。 35、36。 张总监，您呢？ 36年了。 是吧？都所以说也是见证了大明眼镜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哈。 对。 秦老师，您将近40年，那您得是很小的时候哈。 18岁。 哦。您看看，那么刚才呢，二位也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80多年的历史过程当中，大明眼镜其实也是几经战火，然后又后来又是这个有几家眼镜店合并而来了。现在其实合并来，刚才您说了，就是甭管是这个西城、南城还是这东城，现在是大明眼镜的这个， 这是 又合并了一次， 又合并了 啊，又合并一次， 第一次合并，第二次合并呢是98年。98年，把这个当时就是就刚才说的这个西城的这个京艺、明明、 还有南城的这个晨光眼镜店， 嗯， 哎，都统一归到大明眼镜公司旗下。 东西的、 哎、 东西城的也合并了， 全 南城的啊、哦，全城的都合并了， 重组了以后， 就等于是北京城的所有的眼镜老字号现在都在大明眼镜的， 对， 都叫大明眼镜， 都叫大明眼镜，也叫就是说只是区别于店，您比如说大明眼镜公司京艺分店， 哦， 晨光分店、 嗯、 明明分店， 嗯嗯，那咱们王府井这个店是。 王府井是大明的一个旗舰店， 旗舰店、总店哈， 总店。 这大明眼镜其实最早成立的时候就是在王府井，所以这八十多年就没离开过这儿，是吧？ 对对对， 这是最老的老字号了哈。 嗯， 那么应该说呢，这个过去呢，在八十多年前，眼镜那个时候还算是一种比较贵重的东西了哈。然后呢，我们也就查了很多资料，了解到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时期，尤其是初期，当时一下子大家对于这个眼镜是释放出了很大的这种需求，也是因为大家对于知识，对知识分子越来越尊重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听说配眼镜还挺难的，是吗？ 对 啊， 京城呢那会儿配镜难，因为就是屈指可数这么几家眼镜店嘛。 嗯， 那会儿呢，大明呢坐落在百货大楼的正对面。 嗯， 那会儿呢是一个三层的木质小楼。 嗯， 当时呢这个顾客多的。压的那个楼就已经是 三层木质小楼，可不是吗？ 承受不了了啊！就这么想，最后呢，就是楼梯口门口站一个人，楼上下了一个，才能再上去一个 叫号， 叫号啊！ 哦，那个时候是特别，就是因为那时候眼镜店也少，尤其是这种技术好的就更少了哈。 那当时出现了那个验光难、配镜难、 配镜难， 嗯， 当时呢那个。大明那个楼那个木质板就是上下楼梯都人多的挤的就是晃悠晃悠的响。 那时候您就已经在这儿了是吧？ 那时候我刚上班，那时候还算小学徒工。 啊、 最有时候那排队早起来为了缓解这块就是早起来发验光号、 嗯、 大明。那时候早起来最多的时候发两三本两本。一本那时候是200。就两本400人， 四百。 嗯。 排那是从我们那是王府井大街150号。 嗯。 和百货大楼斜对的， 嗯、 靠南口这块一直能排到东市场，它那南口。 嗯。 这样呢，就有早起来大概是有100多人。 嚯！嚯！ 那个年代就这样。 那个工作量也是够大的哈。 是是是 真的是，所以说大明眼镜真的是为很多代的北京人的视力在服务着哈。 对。 那么我们刚才呢，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说当时其实也引进了这个很多的先进的这个设备哈，现在可能都是珍贵的古董了。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设备呢？秦老师又是怎么成长为国家级的验光师，全国劳模呢？哈，又是怎么给大家验光配镜的？稍后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聊。 老字号新江湖，大明眼镜的新世界。提到眼镜，大家一般都认为它是西方的舶来品，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我国最早出土的眼镜是距今1800年的东汉末年，那时所谓的眼镜多是由天然水晶、透明玛瑙打磨制成，凸透镜折射的原理放大微小物体，也就是放大镜。据史料记载，到了13世纪末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看到当时元朝宫廷里有人戴眼镜，对此他很感兴趣，便将眼镜带回了西方。当时眼镜只限于宫廷内流传，但是当时没有眼镜腿，为了方便使用，有的将镜片缝在帽子上，有的装在铁圈里。直到17世纪后，西方工业文明进步，框架眼镜有了突破性发展，固定的镜架使眼镜可以平稳地架在鼻子上。随后美国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1784年发明了远近视两用眼镜。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要带您走进大明眼镜。眼镜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离不开的用品，八十多年前大明眼镜就已经开始用专业的技术为我们京城百姓的双眼服务了。那么今天它又有哪些这个创新呢？我们来接着说。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大明眼镜的国家高级验光师秦英瑞，以及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的营运总监张宏伦。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大明眼镜呢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引进了不少验光和配镜的这个仪器了哈。 嗯， 那个时候算是 高科技的设备了吧？ 对、 啊、引进了哪些高科技设备呢？那时候 应该说这个验光的设备应该是最早，大明呢经历了应该说是四个阶段吧。 哦，四个阶段 啊。 嗯， 最早呢是应该说是解放初期吧，就是那时候过去呢、嗯、应该说大明眼镜呢这个经理经营的时候，就是私人那会儿就很有眼光。 嗯， 在当时的情况下，现在还有这个作为老物件，我们现在保留的就是当时有裂隙灯和角膜曲率仪。 嗯， 就是德国的， 是蔡司的、 啊、蔡司的，德国蔡司的、 哦、 就是德国的蔡司的机器。 嗯， 现在还得有， 嚯， 就留下来了、 哦、 当然现在不能使用了，但是还有这个东西，就是当时来说就是很有眼光的。 嗯， 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去检测眼睛。 嗯， 在大明眼睛在当时来说， 这个应该在咱们这个王府井那总店里是不是还能看见、这个、 在王府井总店可以看到、 哦、 啊，这个东西还在留着。 嗯， 这个阶段就属于解放以前，也叫这个验光师主导时代。 嗯， 在那个年代呢，就是验光呢完全是靠验光师，我怎么验，说怎么度数，怎么个情况处理， 嗯， 是由验光师主导的。 嗯， 那个消费者是被动， 嗯， 就听验光师的，验光师怎么说他怎么做。 现在我们也是听验光师的呀、 啊、那不是，现在是应该是有一个沟通、 哦、 互动的 参与的 啊。来来来，先说第一个阶段是那个时候哈、嗯 啊、 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就有了来自德国的这个比较先进的，当时比较先进的设备了， 当时比较先进的、 啊、 对、 嗯、 后来第二个阶段应该说就是在80年代79年左右， 嗯， 我们大明引进的是所谓的现在叫电子验光机，也就是说电脑验光机。 嗯，哦，那个时候就有了。 对， 嗯， 这时候呢，本来这个东西是从那个参考消息上看到，说国外有这种东西， 嗯、 然后报呢、 哦、 国家那时候都是是 中办批，那 中办， 因为花钱太多，那一台机器当时是花了4万美金。 四万美金， 嚯， 在当时那个年代，80年左右那会儿。 嗯， 就应该是通过上面换成美元批去买去进口， 哦、嗯， 很经过了很多手续， 嗯、 应该说是 那在北京市也是在全国也是领先的设备。 在全国那时候只有两台，广州一台， 嗯， 北京一台， 哦、 就是大明眼镜公司那时候， 嗯， 就是这是引进的电脑验光机，应该说是在眼镜界应该是非常先进的一些设备， 嗯。嗯，这是第二个阶段。 这是第二个阶段，应该说第三个阶段大概在83年左右、 嗯、 大明就引进的是现在所谓的大家都知道叫综合验光仪。 哦， 也是大明引进 的。那个时候就开始更新的比较快了哈。那个先进的设备，4万美金设备刚引进也就几年功夫。 对。 4万美金那个使的时间比较长。 对。 是吧， 他是从78年可能79年、 嗯、 79年、 嗯、 79年 啊、一直是使了不少年那个。 对，78年是钉子开始办、 啊、 79年正式使用， 嗯， 一直到83年左右吧。83年左右呢，大明那时候用了以后，甚至这个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个行业里边很多人， 嗯， 那时候就是开眼镜店， 嗯， 要是没有这个综合眼光仪，好像他就是规模不够，档次不够、 嗯、 很多人那时候都买， 嗯， 但是真正使用起来还是不够的。当时就是8年虽然很多人买了，只是作为一种道具似的形式、 嗯、 没有利用起来、 哦、 就是没有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嗯， 一直到大概就是说得到90几年左右， 嗯， 98年99年左右才真正的人认识到这个综合眼光仪的作用。 为什么那时候不怎么就作用没有被认识呢？ 第一个那时候就是说培训的老师特别少， 嗯， 就是懂这个的老师比较少， 不太会用是吧？ 不太会用， 对，哦， 就是， 哦， 再一个呢耗时， 嗯， 就那个年代还是说配镜盲验光盲那会儿， 嗯， 后来呢到后期就等于分散了， 嗯， 市场化了，这会儿呢，嗯，就是很多眼镜店以后有很多产生了很多新的眼镜店， 嗯， 也有这仪器设备慢慢开发，这会儿， 嗯， 这个仪器才真正得到了使用， 嗯， 这是到第三个阶段， 嗯， 第四个阶段就是现在叫双眼视阶段， 嗯， 也就现在提出来了一个双眼视的概念，就是说人用眼都是用在一只眼上，现在考虑的是双眼，这样呢就把人的那个功能，等于人眼的视功能， 嗯， 提到了一个高度，这样呢就是说把人的眼的健康，现在就跟现在发展就是说 更先进了一步，理念更加先进了。 哎，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原来是一只眼，不是就是两只眼看吗？ 是两只眼看，原来是原来啊，他是看完左眼看右眼，看完右眼看左眼，等于是双眼这样严格的去做。现在呢， 一只一只眼睛来 练，一只眼练，最后双眼看一下就完了。现在呢，考虑到就双眼的配合情况，是怎么配合的？配合的那个程度怎么样？是不是俩眼配合的完美？他现在就是进行的就是更加深入了一些。这样呢，使眼睛戴出来是更加舒适。 就每个人他两眼的这个配合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现在会根据你两个眼睛的配合来验。 对对对，所以现在呢，那个眼光呢，应该说比原来程序要复杂，要深入的更细致了。 哦， 原来只是检查到两个眼有配合就完了，现在是配合到什么程度？如何这个更加完美？是不是需要调整？怎么更调的更好？现在达到这种效果，所以就是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那这个是这几年才提出来的吧？ 啊，这现在的仪器呢，所以就查到什么，就是双眼分视，什么红绿啦、偏振啦、偏振的功能啦，什么都要检查。现在检查的项目，甚至现在一些像生物测量仪检查眼轴的长短，什么一些那个角膜的厚度，眼底的情况，都现在都在检查。现在就是 验个光要检查这么多东西，现在哈。 现在就是说眼睛的问题，就是大家比较重视眼健康。过去只是查一下屈光的情况，就是配个眼镜的情况。现在呢，就是说发觉我们就是从这个研究来说，就是人的眼睛变化，首先是从视力开始变化。视力变化完了以后，就是眼的视功能，也就是说双眼视的一些指标发生变化。最后导致眼睛的变化，眼疾的出现，眼病的出现。这样呢，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就是从开始眼的保健健康开始，就开始查这些节目。查呢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提前预防，就采取一些措施，避免后边出现更严重的问题。这样呢，所以就说现在视光检查，也就是说验光检查这块呢越来越先进，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刚才秦老师说的，这是第四个阶段，你进的是这些个设备。 对， 也就是说现在查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项目之后呢，就能够让配的这个眼镜对于你这个人来说更合适一些。 对对对 对。 就是项目查的越多，你在配眼镜的时候就相应的可以就照顾到 各种因素， 眼睛的这种因素哈。那现在 目前呢，我们咱们国家的这个近视眼发病率啊，现在是基本上高，有的就是去年有一个测算说的，就是已经达到87%了，就在中小学生里边。所以说呢， 现在像去一个班看看不戴眼镜的少了， 对 哈。 您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个班里边可能有两三个戴眼镜的，现在整个反过来了，现在只一个班里边可能有两三个不戴眼镜了。 现在不戴眼镜的很稀罕哈。 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是这个近视眼防控啊，应该是提到一个议事日程了。这个近视眼的危害呢，就是说对人将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影响很大。所以说呢，我们主张呢就是近视眼的防跟控，是近视眼防控。防就是说防止近视眼发生，控呢是戴上眼镜之后控制，有效的控制度数的增长。这个就是说我们这提的就是近视眼防控。 其实说到近视眼这个防控，防一会儿我们说这个控呢，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包括我自己曾经就有误区，我认为不戴眼镜就不显得我是一个有近视的人。而且一直有那样说法嘛，戴上眼镜之后越戴度数会越深，是吧？ 对。 二位老师也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吧？ 是有这个说法。他就是说有的人或者说是什么戴上了摘不下来了。 哎，对对对。 实际是这样的吗？也确实存在着这个问题。摘不下来了，为什么摘不下来呢？就是说实际是人眼睛原来他这个看东西的标准提升了。没戴眼镜以前看东西是模模糊糊的。戴上眼镜以后呢，看东西很清晰。现在你再叫它摘下来，它接受不了了，感觉模糊了。其实原来就是模糊的。 对。 咱原来呢没有感觉到清晰的标准是什么，没感觉到。 您现在就一下清晰了，再让你回到模糊你就不愿意了，所以就摘不下来了。 所以呢就有人这样。再一个有的人就是多数呢，因为尤其是年轻人小孩眼睛呢，近视眼呢，说白了就是眼睛 长长了，长得发育过大了一点， 嗯， 所以呢眼睛呢显凸显长，但是人呢本身他这年轻的小孩本身就有一个发育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孩慢慢长个儿，大家都希望自己孩子长高一点， 是， 但是呢眼睛属于身体的一部分， 嗯， 身体的发育里头眼睛也在发育 啊， 所以近视眼的发生增长呢是对的，也就是说一般呢我们说呢生育发育呢眼睛发育到20岁左右基本上就是发育期过了 就稳定了， 这时候呢就是说在这10几岁20岁以前应该是每年有些增加是对的，因为你身体在长嘛、 哦、 眼睛也在发育， 就是如果你已经埋下了这个近视眼的这个隐患了之后，慢慢的随着你这个身体长大眼睛也会跟着其实也会发展， 度数增加，对， 会增加， 是对的， 对、哦、 就只不过增加多少，所以现在呢、哦，我们现在也在提出来，就是眼科界也在提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预留一些远视给孩子， 嗯， 更好， 嗯， 这样呢，将来他发育的过程当中，到一定的时候，他就正好长成近视，长成正视眼了。 就是说，在就近视的度数不要配的那么， 不是跟配度数没关系，就是预留远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我们就说这个孩子长得眼球小， 嗯， 就想法给他增加营养或加一些东西，叫他赶紧长成熟。 嗯嗯。 现在呢，就是有的人说呢，不要叫他长那么快，长那么快后边发育那近视眼更厉害了。 哦。 所以呢，就预留一些远视，这样呢，即使他后边发育呢，叫他这个近视呢，一般呢我们说不能超过800度最好。 嗯。 800度以后，眼睛的眼底会发生变化，就变成眼疾了，眼睛疾病了。 哦。 就是在。假如说有个200-300度，只是说一个近视度数问题不大， 嗯， 主要是防控在这点。 那怎么能让他就是预留这个不发展呢？预留一些 近视度数。一开始的话就是不要叫它发展太快了，也就是说过去呢我们采取了一些叫什么防止弱视的发生， 嗯， 是只要不产生弱视，就把这个度数预留的正常，就不要采取一些措施。 嗯嗯。 原来我们说孩子呢可能是。这个预留这个度数呢，就小孩眼睛有点远视。 嗯， 其实孩子就说 有点远视就矫正， 是 其实也未见得非要矫正的那么刚好，是吧？ 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实际2岁的小孩应该视力在0.4左右，3岁小孩在0.6，4岁应该是0.8， 嗯， 5岁左右才是1.0， 嗯， 所以要如果这孩子呢，就3岁上你就看1.0了。实际就意味着他已经近视了，这样呢，提前从娃娃那儿开始抓起，就说叫他不要有的远视眼，不要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呢， 嗯、 可能会对他今后呢眼睛的发育呢更好一些。咱们 所以说这个配眼镜，这个其实验光这种也是真是一种随着这个科学的进步也在与时俱进， 对，随着科学 秦老师也在不断的学习掌握最新的这种科学和医学的这种知识啊， 对对对。 实际上您说这个中小学生这个近视眼发病率这么高，实际上呢一个是在跟咱们国家的教育有关系啊，学业比较过重，再有一个呢其实呢这个都不是主要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的写字的姿势不对。 哦，写字姿势不对、 因为到我们眼镜店来的呢，我后来就发现，我说把你名字写一下， 嗯， 他们使用笔，他是攥着笔头在写字， 嗯， 攥着笔头写字，那么就是越抠抠越近，越抠抠越近。 嗯， 实际上应该是拿笔的姿势呢，应该是用腕子写字。 嗯， 而且那个笔呢，手指头离笔尖的距离应该有1寸的距离。 哦， 而且笔尖朝前写，这样的写字呢，应该是规范的。 嗯， 现在的孩子呢，都是反过手来，而且四个手指头都躺在桌面上。 嗯， 完了拿着笔头，攥着笔头那么写字，一个写字慢，再一个距离太近了。 您今天这个提醒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要防止近视，其实这个写字姿势重要，你拿笔姿势重要，你眼睛这看的这个远近就不一样，是吧？你坐姿好了，对了，你这个眼睛就不容易出现问题。 对对对。 那我们这编辑听了恍然大悟哈，培养这个抓孩子这个要抓这个眼睛，想眼睛好的话，从小要从这写字姿势开始培养。 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个实验，有一个就是一个学生，他在初二的时候配眼镜，完了之后他说他呢，他父母跟我说我们都不近视眼，为什么我们家孩子会近视眼？ 我就是这样的，我父母都不近视，我就近视。 我说他写字的姿势不对，我说把他的姿势给纠正了。 嗯， 我就跟这孩子讲怎么写字， 结果这是一女孩， 嗯， 她还真是就按照这个我这个方法去做了。当时她验光呢是150度近视， 嗯， 啊，等于那年呢她经是初二，完了经历了中考，又经历了高考，哎，现在这个学生呢已经大学毕业了， 啊， 哎，度数呢始终是还是150度。 哇， 就能够有效的，为什么说防控， 嗯， 能够控制她度数的这个增长， 啊， 哎。就达到我们这个对这个社会所做出的。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今天二位来讲了好多这种眼睛， 嗯， 用眼方面的这种知识哈，非常的重要。 嗯， 其实好多人真的是不太知道这些东西的， 对对， 包括就刚才秦老师说的， 嗯， 对于这个孩子的远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怎么个纠正法，以及这个张老师说的，我们怎么来这个纠正孩子用笔的姿势， 嗯， 其实对他的这个视力的这个变化就有很大的作用。哎，这有一位叫袁兰的朋友说，问一个问题，说请问大明眼镜店哪个店配散光眼镜？这是不是哪儿都能配，啊？ 哪儿都能配散光，对， 是吧？ 对 啊，这个散光，但是这个散光加的这个近视上，就是它是配起来会有一定难度，是吧？ 嗯， 散光应该说制作上来说，验光上来说都没问题，主要是。这个散光啊，它这个力量啊是单有方向性的，有轴向，也就是说，人的眼睛呢，因为人眼睛呢是看东西呢是上下左右，四个方位都要看，上下左右、前后左右呢都要看，但是我们的镜片呢是某个方向力量是不均匀的散光，要如果是近视，就是近视片，咱们通俗来讲，我们叫球镜，它是整个一个圆弧的，就是上下左右。都各方面力量是均等的， 嗯， 这样人呢就是有容易就看出来比较平稳。相反，由于散光是单方向，就是某个方向上力量比较强， 嗯， 其他方向力量弱，这样它不均等，所以人有时候带着这散光片子会什么会晕， 哎，对对对， 会变形， 嗯， 会有时候变形会晕， 嗯， 这样呢就是顾客容易比较反感不适应， 嗯， 其实并不是说难做， 嗯， 主要是有些顾客不适应。 哦， 这样产生的就是有点抵制的。 对，因为他原来已经是就晕惯了，你突然一下清楚了，到有点不舒服了哈。 是大散光， 是吧？ 散光度数比较 度数越大， 越大， 可能这种反应越强。 哎， 我就配眼镜的时候有一点散光，好像我记得师傅就会给我剪掉一点，因为我就觉得一戴上那种镜片我就有点晕啊。他们剪掉一点就感觉就 好 多 了。 好 一点， 哦，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来说一说秦老师吧。秦老师是国家高级验光师了，30多年前就开始，一开始就在大明是吗？ 对， 从做学徒开始。 是 啊，那个时候还是跟着这个师傅， 对， 手把手教。 那时候我参加工作就是80年那会儿吧，就跟着师傅，那时候还是讲究那个师带徒的。 嗯， 我师傅对我要求比较严格那会儿。 所以您今年现在才能成为大师。 对对，跟我师父当初要求严格是非常有关系的。 是吗？ 底子打得好。 哦， 就是后期的一些自己就是说在钻研一些东西或研究一些东西的话，没有当初的基础知识那扎实， 嗯， 也跟后边取得的东西成绩是有关系的。 嗯 嗯， 网友耳朵叫醒说了，配过那么多次眼镜了，还真没碰上过国家级的验光师，厉害了，秦大师。我们也了解一下，就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被评为国家级的验光师呢？ 应该说国家级呢，现在也这个名词呢，应该说是比较来说范围广一点。 嗯， 也国家级呢，现在目前呢，咱们在眼镜行业协会里边。有一个叫视光专委会，也就是说验光师的专业委员会，能进入这里边呢，一般的要求呢就是说取得一级技师证以后，也就是说在咱们国家级别达到最高级了，然后呢在行业协会里边比较认可的人才能进入。 嗯， 这样呢这人可以我认为称为国家级验光师。 嗯， 也就是说在行业的人比较认同的。 嗯， 也不是说你光这考下证来了就行，还有一个行业内比较认同的人。 嗯， 所以这样呢就是人呢应该说目前应该说是有20多位，咱们国家里边 一共全国就20多位， 目前在专业委员会呢。 所以要是能碰到秦大师也是很 不 容易。 也不那么讲，客气 啊。网友卷卷就说了，说那个秦大师是不是只给名人配眼镜啊？找您配镜是不是比普通验光师要会好多贵好多呀？我们找着找您配吗？ 嗯，这个呢，现在应该说不是光给名人。我现在在这个旗舰店，每周六周日上午出诊， 就挂号，半天儿，这是这样的。 您一直就工作在验光配镜， 工作在一线 啊，真的，这个我觉得 除了这个有贵了什么的，有特殊情况不能来，一般说一声。基本上都是每周六周日我都是半天都在对外，不是说只给名人，当然 钱老师还是人大代表哈， 对 所以这个这工作也很忙， 对 啊，各种各样社会工作很忙，但是还是坚持是在一线， 对，价格可能是比一般的贵一点，可能他们可能是一般的可能是100，我可能是200元挂号费， 那也已经是非常的那个，能找到全国只有十几位这个验光师哈，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来，我们再看一下哈，问一下秦老师，您算过自己30多年给多少人验过光吗？ 粗略呢，应该在40多万吧。 40多万？ 对。 天哪！那这平均到这每一天可真是不老少人哈。 嗯。 啊，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呢，因为您这个能是这个国家级的大师，也是应该说像你们眼镜店这种验光有一些比较疑难的这种，也都是放到您这儿由您来处理是吧？ 对，应该说过去可能节目有很多报纸了或者什么也宣传过，就是对我来说，记忆比较深刻呢，一个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华侨，他就是拿了一个那个国外。所以呢就是 OD 美国 OD， 也就是说 OD 呢 O 代表那个视光师，D 代表 Doctor 是医生，这个人呢就是拿着双重学历，一个是视光师的学历，一个是大夫学历，验的光就是很专业的，他就是在国内想在我们那儿配眼镜，就是上我们这儿来，也有点考验我的意思，就是我挂你一号，但是呢过去的一些资料不给你， 看你验的怎么样， 让你看你验怎么样 啊。 后来我就给验，验完了以后，分析完了，看看眼位什么各方面给他检查，检查完了以后，最后给他出具处方，他俩一对一样。后来他说了：“哎呦，我在国外那时候，这是花了 重金哈、 啊， 花美元可贵、那个。 那时候好像他是花了 80美金一个， 80美金花了没验的光。后来在国内那时候咱们验光费还便宜呢，好像。”10几块钱好像是、 哦、 哎呦他说这个比太值了、哦、后来他自己说这个留印象很深，但是从此以后我也感觉就是说对于国外一些技术咱们要日新月异的去追，也要学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印象特别深，而且很受刺激，当时就是考试，等于面临着考试。 其实我们在这个找资料的时候，我们编辑就说上网一搜，秦老师说好多好多采访，好多好多资料，就是其实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让眼睛能够看得清楚，就是能够顺利的看清楚，其实有一些人他是有一些问题，您要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能看清楚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 眼睛又是很精细的 很 复杂的这个哈， 对， 而且现在这个医学的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的这个发展，也会有很多新的这个观念和认识，我看您也是在不断的看这些新的资料， 对对对， 是吧？ 对， 也经常会有开会研讨哈， 对对 啊， 是， 那么这个如果大家去过秦老师的这个验光室呢，您可能会就是会很意外，就不像是我们过去的就是一个视力表一个度数仪那种，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已经仪器，我去您那儿看过，这屋子里有好几台大型设备，一看还挺吃惊的，现在怎么就是会有那么多的这个设备，是分别都验什么呢？ 现在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说，验光除了验光以外，我们是一个眼健康的，将来建立一个眼健康的档案，就是说这个人我们现在治疗没有，有很多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采取一个理念就是说要早发现，早干预，早预防，就是如果能提前为顾客发现一些问题，提示他一些问题，避免产生最后的恶果，这样呢我们就是关于这眼睛一般的好比说仪器，引进了很多仪器，像眼压计，简单来讲眼压计过去呢只是量眼压，对于青光眼的这块起得很作用，但是现在近期呢国外研究发现呢，就是说眼压对于青少年也有提示，假如眼压在13至16毫米汞柱期间属于正常的， 就是小孩这段时间是属于正常。 嗯， 如果超过16个毫米汞柱， 嗯， 就眼压，这时候这个孩子的就是说有点发育，可能近视就发育过快。 哦，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增加这台仪器？就是说，这是都有道理的。 嗯， 就是说，还有其他的， 不单给你配眼镜，还提示你将来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风险， 可能会早干一些，或者是给他在这个。再检查检查别的问题，好比说调节以及和它匹配，如果不匹配，用什么办法去干预？ 嗯， 这样呢叫它就是少发展， 嗯、 发展慢一些， 嗯， 或者是这样采取措施。所以就是说我们那儿有同视机，好比说检查眼睛的眼位，就两眼的斜视情况， 嗯， 还有眼底镜，看眼底照相机， 嗯、 就是看看到底眼底有什么问题没有， 嗯。 有时候如果有问题，提前一个是叫他转诊到眼科去看去， 嗯， 第二个有些征象提前告诉他， 嗯， 哎，还有一个是生物测量仪，现在我们也加 了，这已经报了好几台仪器了， 啊、 所以我说那屋子满当当的，跟个实验室似的、 啊。有时候我们就根据顾客的这个年龄， 嗯， 和他身体的一些表述、一些状况描述。 嗯嗯， 给他决定做哪方面的检查 啊、 哦？ 不是都要做？你看， 不一定都要做， 正常的就不用做那么多。如果有、 啊、对对对 有，你觉得他有问题，就要多做一些。 对对对， 哦、 非常的，是这样的。 随着现在这种电子设备越来越先进，那验光师的地位会不会受到挑战呢？面对新的配镜需求，大明眼镜又会如何发展？稍后请二位来跟我们接着聊。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问茶是一本中国茶的品鉴指南，它将茶品和地理、人文、历史相结合，以产区为路径，以品茶为指引，兼具地域文化与民族民风的魅力与神韵，为读者讲述了苏州碧螺春、西湖龙井、六安瓜片、安吉白茶、擂茶、乌龙茶、黑茶等各式茶的来历、特性、口感，以及与茶相关的人文掌故、历史风烟。一位北大中文系博士为何对茶文化如此痴迷？不同的茶又能品出怎样的滋味，折射怎样的人性？北京大学著名才女秦燕春做客城市文化范儿，为您讲述茶性关乎天地人。老字号新江湖，大明眼镜的新世界。1937年，来自浙江一带30多位外部股东集资创办的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正门旁一个仅仅50平方米的小店开业，一个小小的验光室，10几个从业人员，这是当时大明眼镜的配置。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大明眼镜由国家赎买，由民营改成国营企业。如今的大明眼镜连锁是在原北京大明、晨光、京艺和明明等京城老字号眼镜名店合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先生生前曾多次在大明眼镜验光配镜，与大明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乃特意为大明题写了大明眼镜公司的字号。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大明眼镜，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大明眼镜的国家高级验光师秦英瑞，以及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的营运总监张宏伦。刚才呢，在讲这个大明眼镜历史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很多用眼的知识和验光配镜的知识，受益匪浅。就有朋友着急问了，说秦大师到底叫什么名字？看来我是说的太快了，没听清楚吗？秦英瑞哈，秦是这个秦汉的秦，秦国的秦，英是英雄的英，瑞是这个祥瑞的瑞，是吧？秦英瑞，秦大师。那么网友林小祥问一个问题，他说，要说这个眼镜啊，现在变得多先进，我倒没多大感觉，无非就是从玻璃变成树脂的了吧。其实现在眼镜的发展以及验光配镜，其实应该说这些年进步了很多。 对， 只是我们 只是看到光是眼睛的这样子的变化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对， 但中间技术含量很高的。 他这个只看呢，只他这个只说的是表面现象 啊， 就是说树脂替代了玻璃， 嗯， 但是呢更深一层的东西他还是就是没有领悟到。 更深一层现在还有哪些更先进的？ 比如说玻璃跟树脂哪个透亮，说大家都说了不用问，那玻璃透亮， 嗯， 树脂肯定没有玻璃透亮，但是要是把树脂做成比玻璃还透亮， 嗯， 那个镜片呢，就是说现在用的就是适合人眼接受的这种 啊、哦，这就是科技。 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把树脂作为一种片基，作为一种基础，而且呢，通过离子镀的方式呢，在镜片的两面镀二氧化硅， 嗯， 实际上呢，二氧化硅不就是玻璃吗？通过镀这个二氧化硅，从根本上改变了树脂的特性， 嗯。 就是这个没有玻璃透亮的这个特性，再加上里外再镀膜，间反射的膜，这样的话呢，它就做的比玻璃还要透亮。 嗯， 所以说呢，配眼镜呢，应该配这种，就是说透光率能够达到99%的以上的这种树脂片才能做眼镜片，因为咱们是一发展中国家， 嗯， 可能呢要保护一些民族工业，所以说呢眼镜片呢，眼镜片市场呢也是就是说比较的杂， 嗯， 哎，所以说咱们呢为了咱们将来的安全，咱们呢对自己呢多加一层保护， 嗯， 要配一些个品牌镜片，也就是说透光率强的这种镜片， 嗯， 不要配那种就是没有加硬的， 嗯， 而且呢那种透光率呢只能达到84%到86%。 你用眼肉眼看不出来，仪器测能看出来， 对，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用仪器能够测出来的， 嗯嗯。现在玻璃镜片已经不怎么用了哈， 对， 玻璃镜片基本上不用了，它不安全，太重。 它一个是不安全，再一个玻璃镜片呢，对于紫外线。应该说防控很差。 嗯， 这个树脂镜片呢，基本上都能防这个紫外线，对眼睛的保护应该说是更好。再一个，有些东西呢，就是张经理讲的，就是现在那个镜片，树脂镜片就是最简单的，怎么鉴别老百姓看那个好坏啊？我们看，应该说这个树脂镜片那个透光率，最简单的方法，通用的就是说。看它反光膜，看它反光， 嗯， 反光没有是最好的，因为那个光线全部进入进去了， 嗯，就透光率高哈， 对，这是最好的， 嗯， 反光越那个一看这眼镜片上很多那个反光过来有磨层， 嗯， 证明这个片子实际是就是透光率是低的， 嗯， 啊，这是最简单的测试方法， 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哈， 小门吧。 你看到的什么颜色，就是没什么颜色没有透过去， 嗯， 就是反过来 哦，这样子的，那这怎么看呢？拿一个， 您比如说 拿一个镜片，就对着一个灯光或对着太阳一瞅， 嗯， 看那上面如果没有颜色，因为我们那个镜片有的反射一部分光线，然后加膜了以后， 嗯， 它只能就是说有一部分会反射回来。它反射回来是绿色，那你看镜片有点发绿， 嗯， 就是如果要反射蓝色就看着有点发蓝，反射什么颜色就是能看到什么颜色。 近视这镜片就应该什么颜色都不反是最好的，最高级就 是最好，但是那个就特别贵了， 哦， 镜片就比较贵了， 也有 什么都没有是最好的，就是 发这个粉颜色，哦，那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于是赤橙这边的光线没有完全透过去， 对， 就反应过来的就是就是粉色 啊，哦，还有关于这个玻璃镜片，我是有切身体会。我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同事，他就是玻璃的镜片，结果打羽毛球的时候双打，被人一挥拍碰到了，扎在眼球上。 是， 哎呦，太吓人了！从那以后，我们周围所有知道人再也不敢配玻璃镜片了。 是， 这个就非常危险哈，啊。网友石头说，他说现在这刚才听二位老师说，现在电子设备都这么强大了，以后还需要验光师吗？ 这个验光师是需要的，因为设备它这个再先进也需要人去考虑。设备的先进呢，就是说把一些我们过去通过经验积累的一些东西， 嗯， 更加规范化了，数据化了，这样呢更加清晰呢，就是科学化一些，就是把它这个数据，利用数据的东西，利用图像的东西， 嗯， 显示出来， 嗯， 这样呢就是检查的更加仔细， 嗯， 但是呢验光师的作用是什么？是分析，综合分析。我们现在电脑有些东西是分析不出来的， 嗯， 好比说简单来讲，我们说这个验光师，我们的过去也是分过级别的验光师， 嗯， 说一个验光师刚参加工作的验光师怎么办，他验光 只是矫正一个视力。 嗯， 戴上眼镜以后提升了吗？提升了，他认为就行了。 嗯， 啊，然后干过一段时间，假如说到中级了，由初级眼光师到中级了，他就会考虑到什么？这个眼镜配完了以后，得能使用，他就考虑到使用问题了。 嗯， 不能叫他太晕了。他晕了受不了不行啊， 用得舒服的 啊。虽然你看着他是，就跟说是，虽然看着是这样的情况，他要修正。 嗯， 就跟我们说说这衣服，说这人多宽多长的，量体重量完了以后就给他做这么衣裳行吗？不行。 嗯， 有的人喜欢宽松， 嗯， 那就放大一点。 嗯， 有的人喜欢，就是说我喜欢紧身的， 嗯， 那就尺寸缩小一点。 是， 但是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机器是没法操作的， 嗯， 但是靠人去操作去， 嗯， 而且靠人，有的就是说消费者说不出来， 嗯， 那就要靠眼光师去判断去， 嗯， 所以，到后边的眼光师就会考虑到什么人的生理问题，说你这个度数和你的年龄是不是相匹配， 嗯， 反常为什么， 嗯， 它是不是反常， 嗯， 如果反常，那就怎么办？那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看是不是正常的。 嗯， 所以眼光师的作用非常重要。 嗯， 仪器大家可以通过价钱可以买去，但是最后给予度数， 嗯， 是眼光师的主要作用， 是一个综合考量， 综合考量 判断哈， 不是说单个的。所以眼光师的验的经验越多，验的年头越长，是他考虑的问题越广越深度， 嗯， 所以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所以并不是说仪器有多先进， 嗯， 仪器先进是一个方面， 嗯， 啊， 仪器再先进也是为人服务的， 对， 验光师服务的哈， 就跟咱们上医院看大夫一样，现在医院里边的这个检查的这个设备挺特别好， 嗯， 但是还得要大夫去给你治病， 对呀，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下面这个问题，我估计你们二位肯定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网友浅浅说，他说我啊在网上配过眼镜，但是我总担心配的不合适对眼睛不太好，说现在有大明有网上配镜吗？这种方式靠谱吗？ 我们网上配镜呢，网上有，我们有团购项目， 嗯， 这个团购呢完了之后还是要到实体店去体验。 现在您知道网上还有一种，就你把度数什么给他，他就直接给您配副眼镜寄过来，价格倒是蛮合适的。 哦，价格是 这叫网上配镜。 网上配镜 啊， 嗯， 您那个实际上是一种销售方式，团购那还是要到门店来，就说直接把度数寄过去，他给配副眼镜，二位觉得这靠谱吗？ 嗯，这个 如果现在这种从这个表面来说还是可以的这种方式， 嗯， 但是现在由于这个网上国家没有监控， 嗯。 所以就靠一种诚信了，个人诚信了， 嗯， 这就不好说了。 嗯， 因为要如果是他做的这个东西完全合乎国家标准， 嗯， 对人的眼睛没有伤害，这种销售方式我认为倒是可以。 嗯， 但是现在由于我们那个网上销售，国家法律还没健全。 嗯， 如果这个东西呢，有可能就是，失控，国家就没有监控这块儿。 哦，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您如果没有验光师本人亲自给您就是验过的话，你这个是不是合适其实也很难讲。 对 对, 对， 就是像刚才二位说的，就是如果只是用这个仪器来验的话，只是得出了一些数据，你就根据这个数据来配，未见得特别合适。 对对对，因为 要有一个综合的考量， 考虑不 到， 是吧？ 啊， 嗯， 所以 跟那个网上买衣服一样，有时候你看着号， 嗯， 是合适合自己， 哎， 买回来一试可能就不适合。 网上衣服还能退换，这眼镜人家肯定不会给你退换的， 是 吧？那么刚才呢，最开始呢，二位也说到了，对于现在这个近视呢，现在这个一个是防，一个是控哈，咱们的这个很多验光设备呢。更多的是就是来控制它，就是看提前看你有什么问题告诉你。但是这个防，尤其是对于这个青少年，可能也需要二位给更多的这个建议哈，尤其是你们现在在一线也见到了很多。 嗯，因为我们也是就是搞一些个宣传，包括这个到这个学校里边，包括我们外出也是做这个种宣传，就是说要应该近视眼的防控， 嗯， 应该是从娃娃抓起， 嗯， 从这个学龄前儿童抓起， 嗯， 养成一种写字的这么一种好的习惯， 嗯， 将来呢也避免咱们的下一代全都是近视眼。 没错没错。 那么说到这个验光配镜啊，网友山泉水说，秦大师您的手艺一定得交给年轻人呀、啊。刚才因为说了这么多，感觉有一位有经验有责任心的验光师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哈。咱们也希望老字号一直都这么值得信赖，在这方面这个大名眼镜在传承方面我知道做的也特别好哈。 对，现在、我们这儿也是一代一代带下来，现在我们大名眼镜旗舰店呢楼上有一个就是叫清瑞大师工作室，是劳动部授予的、 嗯、您的这个大师工作室哈、嗯、 然后呢同时也是大名首席验光室在这儿呢、 啊、 设定，然后从店里边也是现在组成了有五名工作人员，除了我以外还有五名、 嗯、 这样呢就是说把这个大名整个集体整个团队验光室作为一个团队来讲、 嗯、 这些人一个是有工作基本上十年以上的有经验的、 嗯、 第二个基本上是达到了二级或一级验光师的这个资质， 嗯， 再一个呢有些设备由于添了一些设备这样呢， 嗯， 就是这些人在操作，所以呢对大明的应该说是起到一个把控质量验光质量的作用，而且互相我们有会诊制度， 嗯， 就是如果有问题了大家一块儿想这问题， 嗯， 所以呢应该说是一个团队成长， 嗯， 为这个企业也在做， 嗯， 然后同时我们的下边就是四层还有几个六个就是年轻的储备验光师，现在也已经达到了一二级，他们呢就是现在比老的那个经验要差一点，要应该说还有差一点， 嗯， 但是他们呢也在现在逐渐的进步， 嗯，总是成长要一个过程嘛，秦大师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哈。 现在我们有时候安排呢就是有时候叫他有时间呢叫他们轮流上五层去试岗去，就是在五层去轮流、 哦、 一人带一个月这样去锻炼， 就是名师带徒的这么一种方式， 就是名师带徒也是存在的这么做的， 嗯， 也在有传承，传承有序， 嗯， 不能说这个老子退了大名的质量不会断，还在继续发扬， 而且现在这个需求量这么大、 嗯、 光您一人也忙不过来啊， 是 得多带着大家伙儿一块儿哈啊， 是这样做的。 哎，我觉得秦老师特别不容易，这每天有那么多的这个工作哈，还专门六日拿出来给大家这个验光，六日是应该是人最多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六日比较有时间去哈。 大师现在争取那个大国工匠， 嗯，大国工匠一定能行，真的是一副小小的眼镜，这当中凝聚了先进的技术，还有这个独具的匠心以及精细的服务，这些都被时间潜心打磨着，也是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视野变得更加清晰明亮。其实不只是北京人，我知道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也专门来找您验光， 对， 也特别感谢您所做的工作，感谢大名眼镜做的这样的工作，80多年来一直为让我们的这个视力更清晰做着这么多的工作。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二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祝愿吧大名眼镜这个老字号能够越来越好。谢谢您二位， 谢谢 、谢谢 听众， 谢谢听众。 听众还问了，到底是在王府井是哪儿啊？刚才还没说明白呢。 我们的地址在王府井大街南口， 嗯， 301号， 嗯嗯，其实就是在这个 新华社北京。新华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对过， 对吧？ 嗯， 北京饭店北边， 就北京饭店的后身， 后身 就是王府井大街入口处那地方， 对， 就能一大栋楼在那儿呢。 对， 哎。 老字号新江湖，大名眼镜的新世界。想要更好更精准的验光配镜，离不开仪器设备。1978年的一天，大明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推出一种电子验光仪，可以大大提高验光速度，就想买一台。可是那时正属于外汇管制时期，更何况中美尚未建交，面对层层障碍，大明眼镜也没有灰心，通过当时的商业部又经过很多道手续的层层报批，花费4万美元才进口了那台电子验光仪。那是中国第一台电子验光仪，在当时吸引了很多科研机构和大学光学方面的学者前来参观，包括数学家华罗庚。如今这台颇具历史意义的验光仪仍然是大明眼镜最宝贵的收藏。 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迷信，